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大家好，我是嘉宾集团执行长李淑妍博士。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肠道健康为什么这么重要，影响了我们全身性的健康。那今天呢，我邀请到陈伟汉博士来跟我们聊一聊。 Hello， 伟汉。 执行长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您今天的肠道健康小老师伟汉，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肠道健康相关的知识。 OK， 我们今天呢想要来从压力情绪这方面来着手。那我们嘉宾集团瑞信精准生医有提供一个很特别的服务，就是 iScan 全能健康扫描。那这个不仅是扫描出来我们在生理机能上能量哪里失衡，最重要是能够看到隐藏的心理应激的问题。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扫描了上千人了，那这是非常精准的。内在长期或短期有什么样子的情绪压力的影响，扫描出来就知道，然后我们去对照呢他现在的生理状况，我们也知道说，哎，心理压力真的会影响生理状况呢。那我比较有兴趣的好是要请陈博士来帮我们解说一下，这个情绪是怎么样影响到肠道的健康，究竟里面的机转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我们处在比如说情绪压力的当下，其实我们脑部会有一些内分泌的失调，比如说像皮质醇的分泌会上升，那这个皮质醇的分泌它其实就去抑制益生菌的生长，那益生菌的生长受到抑制的时候，想当然我的坏菌就会被活化，那坏菌一活化就会产生一大堆的内毒素，那内毒素的产生呢，其实就会造成一些肠漏现象，就是肠道处于一个比较不健康的状态。 那为什么会直接影响肠道？我一直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不是影响心脏，不是影响那个肺脏，不是影响其他地方，是第一个先跑到肠道，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连线啊，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肠道其实有一个肠脑轴，它是跟脑部的内分泌的分泌相关，然后另外其实大家有知道肠道它其实算是我们的第二大脑，算是我们情绪的一个接收器，然后你也可以说当我常常压力一来的时候，我可能就有肚子不舒服的状况，跑厕所状况都是会发生。 嗯，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他的自觉性很高，那我情绪起来的时候呢，我不要发作出来，我忍住，我 hold 住，我压抑住，然后表现得好像没事一样，那这个会不会影响肠道健康？ 会啊，其实你的外表震荡可以靠自己的情绪上去压下去，但是其实你身体还是会启动相对应的压力反应系统，所以你肠道其实还是会有，可能有人外表看起来没事，但我其实肚子在叫，可能你也不知道。 哦，是这样子哦，因为真的很多人是这种理性型的耶，他承受高度的压力啊，或者是生命里面发生一个重大创伤，像有些人就选择不哭泣，不要有情绪的表露，然后呢让自己承受这一切，感觉上好像没问题，而且甚至有些人我透过很努力工作，或者是我做一些高压力的运动，把这一些情绪呢做一个好像压抑的处置，这样子这个是 OK 的吗？ 其实我们的情绪啊它都是需要释放，就像我们肠道我们的压力都是需要释放，所以当你一直忍住忍住的时候，它就会反映在身体的其他，那最常见的就是肠胃道，可能肠胃道的消化分泌就会比较差，或是我蛮容易有胃痛胀气的问题，也蛮多人会去进行一些重训啊，或是一些跑步等等的方式去做一些压抑的舒缓。 OK， 所以是需要有一些管道来做舒缓的， 是 好，否则的话这样一昧的来压抑自己的情绪的话，那真的好像对自己身体放一把火。 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压力的舒缓或释放这部分，这可能就是执行长这边的专业。 对，的确很多时候我发现到说，大家会用理性来处理一些事情，给自己正念啊，不要想坏的啦，不要再去想这些啦，不要去感受这些不好的，他们以为就处理掉了，那其实是没有的。像有些人如果说在我们工作坊里面进入对谈的时候，有时候谈到一个点，他整个情绪就崩溃出来了，那当事人才会发现说，哈，我以为我没事了，其实我只是遗忘他而已。那这些在生理机能上都是一样会造成身体特别是对肠道的影响。 是的，没错，因为像执行长刚刚提到，我可能去说服自己，但是其实您的潜意识还是您的内分泌系统都会知道说，这个对我来说它还是一个压力的存在，那只要这个压力的存在，它就会去影响内分泌系统的分泌，那想当然就像刚刚最早提到皮质醇分泌就会有异常，它当然都会反映在肠道的健康上面。 相关这个议题呢，我想到 我们有一个已经在接受优生菌调整肠道健康的朋友，我来看看 call out 一下，看他的反应是如何。 喂， 嗨，杨小姐你好，我是执行长。今天特别的打电话给你，要了解一下你从5月12日开始吃优生菌，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优生菌对你有帮助吗？有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呢？ 有耶，谢谢执行长，我真的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肠道菌相的检测。我真的吓一跳耶，我不知道我肠道有这么多的坏菌，也很感谢这个陈博士帮我配了这样的优生菌。那我平常有时候觉得懒洋洋的，就有的时候很努力，但是呢就是那个身体好像没有力气的感觉。然后自从我吃了这个优生菌，我发现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人很累很累耶，因为我平常工作的时间都比一般人多很多，然后也很用脑过度，这样就发现睡觉会睡得不是很安稳，就睡得很浅眠这样。然后吃了这个优生菌的第一次晚上，我竟然10点我就上床睡觉了。我10点钟我就觉得好困好困哦。我就想睡觉了，那是我第一次10点钟睡觉。 OK。 然后呢，吃了这个优生菌，我发现我连续好几天早上都是很早睡啊，然后很早起来，精神也变得特别特别的好。上次这个陈博士有分享说，这个肠道呢，跟我们的脑部有很大的关系。当时我还在想，这个肠道脑轴这到底是什么关联呢？那经过这几次的吃优生菌，我发现确实早上起来呢，精神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因为睡得很深沉嘛，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思绪也变得更清晰，就你在思考事情比较不会那么混乱，你会 很 清晰的知道，你会知道该怎么做这样， 这 所以我可能觉得工作会更有效率。还有就是说，我发现心情会变得很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吃完这个优生菌，你会发现以前你会有点小忧郁，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一点小忧郁，然后我发现这阵子我好像都没有这种感觉过了。 这样很好， 就是心情会变得特别的开心。然后以前你可能会在意一点小事，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然后你会就会可能会悲伤啊，可能会陷入那种小纠结。可是我发现这阵子我自从吃优生菌以后，奇怪了，我好像很多事情都看开了，都觉得没事没事，这样就很聚焦在自己要做的事情上，然后也不会为这种小事去纠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礼物。 对，的确，因为90%的血清素是从肠道分泌的，那这就是快乐荷尔蒙，的确是吻合的，所以如果有这种情绪上面的改善的话，的确是预期中的事情，恭喜你。 真的，我还要再分享一个呢。 好啊，嘿，还有什么呢？ 我以前长期的在开车嘛，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然后到处讲课，就会很紧张。好，我的生活步骤是很紧张的，然后我吃东西可能也会要很快，甚至我在开车的时候也在吃那个便当，就一边开车一边拿汤匙在那吃饭，这样 太危险了吧。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的消化是非常不良的。然后呢就会发现常常有时候会吐一点胃酸。好，然后我吃东西的时候呢胃会胀，很容易胀，但我相信是因为我吃东西太快，没有消化完全，造成这个我的肠胃道应该是有这种慢性发炎的状态。但是呢我吃了优先菌以后，我发现竟然第一个我上厕所不会臭。以前至少还有偶尔会有，就是如果你熬夜或什么会有点味道，现在我发现吃优先菌以后上厕所我比较没有闻到味道。 对，这表示里面发酵的部分那个坏菌有开始减缓了，这是好现象。 这个很明显。然后再就是我说的那个肠道肚肚，它也叫肚肚，就是那个肠道以前本来可能很胀， 然后呢，现在吃了优先菌以后，你会发现那个肠道不会那么胀的感觉，就是它是舒服的，没有胀的感受这样。 OK， 这是一个我觉得哇，好惊讶哦。 对，那难怪你会睡眠睡得比较好，因为真的肚子不胀，然后胀气消掉的话，的确会好睡很多。我们一些其他的伙伴他们也都是这样子同样的感觉。 OK， 那相信你持续的努力，三个月之后啊，这些里面的坏菌很有可能都会被平衡掉。好，所以我们三个月之后，或者是你说你要再增加三个月的疗程，我们再来进行第二次的肠道菌相检测，我相信一定会有大幅度的改善。 哇，真的是太棒了，我也非常期待，谢谢执行长。 谢谢你杨小姐。 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知道自己的肠道到底有没有被影响，但是比如说自己觉得莫名其妙的烦躁，情绪不好，或者就是闷闷不乐的不想讲话，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自觉的方式，有可能我的肠道菌相，我的肠道健康已经没有那么 OK 了。 是的，没有错，因为这些其实算结果型的表征的话，其实都可以去反映到我肠道目前可能是属于一个比较不健康的状态。 我从接受你给我的优生菌的调配，这个现在已经进入第三个月了，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我的心情真的变得比以前轻快很多。那这个轻快是不需要经过什么正向思考的，而是每天早上醒过来，只要有意识的状态，就是觉得今天是舒服的一天。我觉得这个对整个人生的品质改善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换啊。 就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说，其实肠道益生菌会分泌一些快乐荷尔蒙，这些快乐荷尔蒙跑到你的头脑里面去呢，它都可以去改善你一些情绪上的烦躁啊、压抑，甚至于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然后另外，当我肠胃道比较舒服之后，就可以去反映在你人的整体的健康状况上，当然人就会觉得比较轻松。 所以说如果我们情绪有感觉到不好，不是一直只单纯的去解决我的情绪而已，而是说我们也要去看一看，检查一下自己排便粪便的味道是不是很不好，很不好就表示里面是有发酵，是不是？ 对，有一些坏菌的产气，因为我们在肠胃道里面它其实是没有氧气，那坏菌如果在肠胃道里面进行发酵，属于无氧发酵，那无氧发酵当然就比较臭，就像你的那个东西坏掉了，我把它锁在罐子里，坏掉发酵，然后突然打开之后就闻到一个很重的臭味，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如果粪便气味非常的重，然后自己情绪又很不好，就要去解决到我的肠道影响了我的血清素快乐荷尔蒙的分泌，所以让我情绪一直都好不起来。 对对对，这是没有错的。 情绪好不起来，好像磁场也不会很好，磁场不好就没办法赚钱，对不对？ 对啊， 这个就会影响到自己的财运状况。 对对，这个就很重要了。 对哦，有些人这个很努力的工作，但是成效不好，搞不好就跟自己的肠道是有关啊。然后呢，这个赚不到钱，压力又很大，这个压力又会推挤到肠道，一整个恶性循环。 对， 那我们还可以从哪一些表征来探索到肠道是不是健康？容易发脾气，这很显然是的嘛。 对啊，或是说你可能容易有吃不下、提不起劲，或是真的像执行长说容易发脾气，这个可能都是一些肠道在跟你讲说，我现在状况不好，你要不要稍微帮我调整一下，自己努力的改善一下这样。 我曾经有一次经验，就是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发生，我气到我感觉我肠子好像打结。 那可能就是有一些痉挛绞痛的问题发生。 对哦，所以人家那个传统的说气个等啊怕感，我那天感受真的是这样。所以说肠道真的是我们情绪第一个承受点。 对对对，没有错。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下，不只是说要去照顾肠道的健康，也要注意一下自己在这个情绪点上、思想点上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觉察力，然后这个双管齐下是最好的啦。 当然没有错。 那这个如果说当事人已经进入了一种压力型的引发肠道炎的状态，那这个就您的观点来讲，这种人要从什么方面来着手，他是最快速能够调整好？ 当然你如果已经进入肠道发炎状态， 除了药物治疗以外，当然就是服用针对你的菌相检测结果所做的一些特殊配方的优生菌。那因为我们搭配这个优生菌的使用之后，我们可以针对您的菌相做补充以外呢，还可以帮助您调整您整体的肠道环境。那环境调整好之后呢，我的肠道反应状况就会下降。那下降了呢，我想当然了，我的快乐荷尔蒙分泌比较多，我压力就有可能受到降低。那降低之后，人的整体就会觉得比较轻松，肩膀上少了一些重担，会比较舒服。 那肠道菌相检测通常要3-4个礼拜的时间，这等待的时间里面真的就要等待吗？能不能有这个什么样的配方先给我们使用，等待的时候就能够有改善？ 当然在我们瑞星这边也会开一些比较基础的就是菌相调整的配方，这配方算是比较通用型，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分析了蛮多的这个顾客的肠道菌相，就可以知道说现在普遍大多数的人他的肠道状况可能会缺乏哪些益生菌，比较容易有哪些不良症状，比如说肠燥症的状况等等等，这些我们经过我们现在这边的肠道菌相的分析，已经可以去产出一些比较基本的配方，那基本配方就可以帮您做一些初步的缓解或初步的调整。那等到您的菌相报告出来之后，再依据您菌相所缺乏的部分帮您做一些特殊的搭配。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或许我还没有严重到说我一定要去做肠道菌相的检测吧，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先从您这个所谓的通用版里面先来做肠道的调整？ 可以啊，当然如果顾客这边可能有情绪不佳，或者是说我偶尔会肠子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点不舒服，或是我的排便不太顺畅，甚至我会有胀气或是一些皮肤瘙痒的问题，这部分都可以先透过一些我们通用版的配方呢，帮你做基础的肠道菌相的补强调整，然后再去看看说这些症状会不会有缓解甚至于消失的状况。 其实我现在发现社会上有一个族群是最不快乐的，学生族群。 因为学生可能有升学压力啊，然后平常又有老师的教导，所以就会相对来说生活上比较多压力的部分都是有的。 说真的，我现在看到现在的年轻孩子真的很心疼他们，早上那么早去上学，然后呢下课之后还要去那个什么 补习班， 对，然后回到家大家脸都垮垮的，你知道吗？我们公司每年的尾牙我们都会让同仁们带自己的伴侣跟孩子来参加，我看这些孩子一年比一年不快乐呢。从那个幼稚园升到小学，然后呢每一年他们往上升，到现在升上国中高中，只要那个年级越高越不快乐，我真的看得好心疼哦。那他们呢不开心，书读得好不好是一件事情，但是吃又吃得不好，这个肠道健康吗？我蛮关心的。 就是陈如执行长所说，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小朋友啊，他当然一个就是他有升学压力，所以他念书他就有压力嘛。另外就是可能现在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环境越来越复杂，我们还有一些环境上荷尔蒙。另外就是我们小朋友他可能下课就要去补习班了，所以都会吃的没有吃的那么好。再加上父母现在工作又没有办法好好帮小孩子准备他的饮食状况的时候，当然我们的小朋友其实他的肠道状况常常都不是特别健康的，所以现在的过敏儿啊，或甚至一些过动或甚至一些情绪不好的小朋友都比较多，那这部分其实都可以透过一些基础的益生菌的调理去帮忙做一些补强，然后帮助这个孩子的这个压力环境啊可以做一些适当的下降。然后另外就是当我小孩子的肠胃道比较健康的时候，他去吃一些食物的吸收状况会比较好，当然对于我们小孩子的成长都是会有帮助的。 这样听起来很好哦。好，就是说小孩子还小，他不一定像说成年人50岁以后的人他已经累积到一个相当程度有很高度的健康风险，他可能只是初期肠道的菌相失衡，所以透过基础配方的优生菌就能够抢先帮他调整他的平衡。 对，我们的基础配方的优生菌它其实会帮我们的孩童去补强一些比较常缺乏的益生菌，比如说比菲德氏的双歧杆菌群或者是一些嗜酸乳杆菌群，然后另外当然在配方里面都会帮我们的这个孩子去添加一些后生元，这些后生元包含一些大豆发酵物，一些乳杆菌的发酵物都可以去帮助我们的菌相肠道环境做调整去定植。那同时呢也要搭配我们的 iWater， 因为我们 iWater 是属于含有微量元素的小分子水团， 那这些小分子水团那比较容易透过就是我们细胞之间的水分子通道去帮助细胞做利用以外，也可以帮助微生物做生长。另外这些微量元素都是一些我们体内常见的酵素的这个辅因子，那也可以帮助这些酵素做活化。然后我们酵素活化一个很重要就是帮助身体做正常的代谢，还有包含能量的产生。然后藉由这两个东西的搭配，再去同步的调整小孩子的饮食作息，都可以帮助小孩子的体质做稳定的调整调理，甚至于帮体质做提升。那体质比较好的时候，当然呢读书效率也会比较好，那想当然了小孩子也比较快乐，那就是整体就是一个蛮正向的反馈这样。 哦，这太好了，如果真的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快乐一点，学习效能也会提高，然后最重要是他可以发育正常，哦，他可以健健康康的长大。哦，那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要喝 iWater， 因为我们嘉宾集团的 iWater 在30年前早就已经上市，当时真的帮了很多很多的孩子矫正了他们一些健康上的困扰。那原来在体内的机转是这样的，听了陈博士讲之后才知道，原来水在我们身体里面特别是在肠道扮演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知道孩子们都喜欢喝饮料喝什么的，但是 iWater 本身的口感很好，所以如果父母亲哈，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孩子呢调整他的肠道的健康，然后让他情绪好一点，有这样子更好的精神力能够好好的来读书的话，不只是优生菌好，喝 iWater 真的是蛮重要的，让他的这个肠内是一个好的水环境，让这些益生菌能够定植，能够好好的来发展，这样才是最好的方式。 OK， 所以非常谢谢陈博士今天这么细心的来帮我们剖析，让我们知道，哎，情绪好，它对我们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但是也不要太害怕哦。如果呢，我们了解了它跟我们的肠道跟整体健康里面的影响，那你找对方式好好的来调理自己的话，一样可以让自己健健康康的。感谢陈博士。 谢谢各位听众今天的收听，也谢谢执行长今天的邀请。 OK， 那下一集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谈现代人的手跟嘴巴是如何杀掉自己的肠道健康的。好，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